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首先来关注教育方面的消息。从2017年的秋季学期，也就是9月1日开始，教育部统一组织新编的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三科的教材，将在全国所有地区初始年级投入使用。今天9月9日和周周一起听资讯。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在28号通报称，调查显示，北京今年上半年的时间，新设立的小微企业吸纳就业人数明显增加，和2016年的同期相比，增加了超过一成。美国公民与移民服务局在最近称，从10月1日开始，职业移民、难民、政治避难者亲属申请成为美国永久居民绿卡者需要接受面试，而在此之前，这两类的移民申请不需要面试。开电动汽车的人越来越多了，但充电桩难装、临时充电难等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从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了解到，本市已经正式的下文要求加强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其中新建建筑的停车场必须要预留出充电的条件，全市机关单位内部的停车场也应该包含充电的停车位，新建小区的停车位必须100%的具有安装充电桩的条件。 坚持信仰，还有

大学生活呢，有人一天24小时不够用，但是有的人却整天无所事事。校园里也迎来了很多可爱又陌生的面孔，但是如果你发现当你的才华还撑不起自己野心的时候，当你的能力还驾驭不了自己目标的时候，一定要沉下心来好好历练。今年969，我是周周。辉煌的人生不是等来的，而机会呢，也只留给最渴望的人。一步一个脚印，一起走向成功的巅峰吧。

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支付宝推出了一项新规，说一年之内未登录过的支付宝账户呢将会被注销。而支付宝最近也表示，账户里还有余额的或关联了余额宝等产品的账户不会被注销。今天九九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最近胡同文化迷你马拉松挑战赛在东四地区的胡同内举办了，来自东四街道的35个家庭百余名选手通过跑步的形式探寻和感受到了东四胡同在整治之后的新变化，也了解了身边的历史文化。破旧的工业厂房变身为了文创产业街区，成为了集文化展示、电子商务、创意办公为一体的时尚文化集散中心。作为昔日机械、纺织、电子、化工、汽车五大工业基地的所在地，朝阳区已经将30家老旧工业厂房升级改造为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改造建筑的规模达到了193.30万平方米。接下来关注影视方面，票房已经超过了50亿元的《战狼二》日前被指抄袭小说《弹痕》，引发了纷纷的热议。不过《战狼二》的编剧董群呢却在微博回应称，《弹痕》的作者分五妖姬正是自己的笔名，也让网友大呼剧情反转太快。据了解，这部让《战狼二》借鉴不少桥段的小说呢早在去年就被买下了电视剧的版权，目前已经正式的启动筹备了，已在明年开拍。 正下方一幅诗意车厢邂逅你，坐进身边像情侣没距离，轻摆中当肩碰着你，是最不可解释的艳美，正是你，我没逃避，在这浅碎弯的一个终站，让两颗心一起走出美丽传奇，你前面无尽一生不忘记。海湾多少个梦蕴藏，藏着昨日情侣哀伤，一夜疯狂不可以是永恒，潮汐里恋火已埋葬，一幅诗意车厢邂逅你，坐进身边像情侣没距离，摆中当肩碰着你，是最不可解释的愿你，正是你，我没逃避，在这浅碎弯的一个终站，让两颗心一起走出美丽传奇，你前面无尽一生不忘记，正是你，我没逃避，在这浅碎弯的一个终站，让两颗心一起走出美丽传奇，你前 绵绵无尽，一生不忘记。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反正每天关系都是孤独，眼看感情变。

云层遮盖了前往方向，迷失在黑暗之中。天使问我，手中紧握不放的是什么？我说，寻找梦想的灯火，有时我会失去力量，在艰难的旅途也要骄傲地走过。眼前的世界，音乐演奏着，不停挑战我，就算曾悲伤过。我要的世界，梦想在怀中，翅膀，那是未来伸出的双手。失去过伤心的力量，再艰难的旅途也要骄傲地走过。眼前的世界，音乐演奏着，不停挑战 在爱，就算以后不可能重